谢谢大家在这里听我做这个讲座，辛苦大家了。前两天我在咱们这个政治文化群里边看见有人在讨论这个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想了想呢，那么我就在咱们这个群里边做一下关于社会主义的前世今生这样一个讲座，希望大家能耐心听我唠叨完。应该说社会主义这个词现在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词了，甚至说带有很大程度的贬义。但是事实上，作为社会主义这个词呢，它源于拉丁文，词根它有两个意思，一说是同伴同伙的意思，一说是喜欢社交的意思。那么社会主义呢，它其实就意味着社会的共同的集体的一种生活，意味着彼此之间相互平等、彼此信任的一种社会理想。作为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反动，任何时期它其实都有社会理想。所以在中国古代，它有《礼运大同篇》当中的大同社会。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是如此。但是这些理想呢，距离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主义还是比较远的。那么在西方，第一个接近社会主义理念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的理想国当中，他设想了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废止家庭、实行共产共妻的理想国。所以柏拉图因此就被人们当作社会主义理念的一个先驱。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念，思潮正式提出其实是近代的事情，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出现的，大约是在15、16世纪吧。那么那个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商业经济。所以在这个商业经济发达的同时，那么这就出现了大量的圈地运动。那么这个圈地运动呢，它使得许多英国人，尤其是英国农民流离失所。所以当时的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就写了一本书叫《乌托邦》。在这本书里边，莫尔以羊吃人来讽刺当时的资本积累的这个残酷，并且他在讽刺的同时虚构了一个远离大陆的岛屿，就是乌托邦。在乌托邦里消灭了私有制，也消灭了剥削，实行财产公有，人人劳动，安居乐业。所以这个就被人们认为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社会状态。除此之外，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太阳城》。在《太阳城》里，他同样也构想了一个实现财产公有、劳动光荣、人人幸福生活的这么一个城邦。应该说，《乌托邦》和《太阳城》它标志的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萌芽阶段。这个时候，人们是以文学描述的方式寄托人们对私有制所带来的种种罪恶的厌弃，以及对公有制的幻想。随后到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也就是大概是18世纪左右。那么借助于当时的启蒙思想，又出来两个人，一个是摩莱里，一个是马布利。摩莱里在他的自然法典当中，以法律制度的方式开始保障公有制，保障人人劳动，各尽所能。从而那个论证了公有制可以，从而论证了公有制当中可以实行的一些纲领性的这个政策或者说是理念。那么马布利在他的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书当中，也拟定了关于向公有制过渡的立法改革方案。而且作为马布利呢，那么他要求定期的选举领导人，如果领导人不合适，那么是可以撤换下来的，这样来确保理想社会当中的公有制、人人平等以及 按照人们每个人的按照人们的这个需要来分配消费品，这就是在第二个阶段当中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第二个阶段它有一定的实践，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个叫巴贝夫的人，他提出了绝对平等主张，就是福利一定要让大家普遍的享受，均等的分配，甚至为此他成立了一个平等共和国。但是他的这个运动呢很快的就归于失败，而且巴贝夫也牺牲了，这算是整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空想理论，并且开始构建具体的措施和制度。那么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才意味着就是他要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也要保障社会的和平，当然在保障和平的同时他要改造社会制度，所以这样一种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社会主义的拥趸呢迅速发展起来。应该说在当时一说社会主义，这绝对是一个意味着人的高尚，意味着这个人有追求。所以在随后的几十年当中，那么大量的社会主义的文献就出来了，关于抨击当时商品社会的种种罪恶，抨击各种人性的缺陷，就跟咱们现在当前大陆也没什么太多的区别吧，但是他那个也还是比较深刻的。与此同时又描绘了社会主义的财产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什么人人平等，实行义务教育，废除国家，消除各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别，比如说什么工农差别，也比如说像什么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之间的这种差别等等。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已经把后来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优点，现在在这当时人的这个社会主义蓝图当中已经全部都有了。但是到底怎么实现呢？应该说在这方面当时没有一个人把眼光投向底层，说是应该由工人或者说是农民或者说是任何一个底层人来实现这样一个共产主义，是实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没有，普遍的都认为应该是有贵族、富豪、绅士等等，他们通过示范或者说是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们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国的贵族一个叫圣西门的，他就去游说拿破仑，让拿破仑赞助并且实施社会主义，结果被拿破仑嘲笑为疯子。那么一个富豪叫傅立叶，那么他建立了一个法郎集，但是这个法郎集存在的时间很短。除此以外呢，他就是在报纸上天天登广告，请求人们赞助他的这个社会主义的理念，但是很可惜一直到他死也没人登门拜访他。第三个人物呢就是工厂主欧文。工厂主欧文他通过努力手里有了一定的资本，所以他经过长期的这个筹募之后，他带着他的儿子、学生、信徒就到了美国了。应该说咱们现在常常有人提美国梦，其实当时也有人提美国梦。当时的美国梦呢，就是许多人都把美国当做了社会理想的实验地，任何人都可以到那里进行自己理念的实践。所以欧文他想实现自己的这个社会主义理想，于是他就跑到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一下买了3万英亩的土。于是欧文就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买了大约3万英亩的这个土地，大概有1000多人。于是就按照他的这个社会主义的理想，他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建立了新和谐公社。在新和谐公社里边，没有剥削财产公有，各个方面呢都是 完全按照人们通常对社会主义的那种希望来实践的。从1824年一直到1829年，欧文的这个新和谐公社一共坚持了4年多，最终仍然是宣告失败。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由于所有的这些社会主义的实验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成功，所以此后的社会主义就逐渐沉寂下来。但是这些实验呢，但是这些实验却是后来马克思构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践依据所在。所以说到马克思，那么我们提一下马克思的这个情况。马克思他出身青年黑格尔派，那么咱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按照大陆的讲法主要是分三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它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构建就是根据咱们刚刚重点所讲述的已经失败的这个空想社会主义来做的。那么在马克思的考虑到这个社会主义，并且把社会主义当作他的理想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个正义者同盟，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参与到正义者同盟当中。那么并且把这个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且恰逢其时是1848年欧洲革命，于是呢马克思恩格斯迅速的推出了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著名文件，那就是共产党宣言。在这个时候呢，他特别的把自己的这个理念称之为是共产主义，以区别于这其他的那些社会主义的流派。但是除了在这个文件当中，在其他场合，那么他其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常常是混在一起使用的。可能咱们群里边有许多人都看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就算是没看过呢，至少也听说过一些，或者说听说过其中的一些词句。那就是像马克思号召推翻那个推翻一切的这个私有制的社会，宣称说一个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这个幽灵要从所有旧的社会制度决裂，废除国家，废除民族，废除家庭，废除，总之呢就是废除一切旧的形式。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令马克思非常失望的，也是就是这个1848年欧洲革命由于沙俄的干预很快的就归于失败了。当然了，共产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发展有限。此后马克思他为了实现着他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也是一直奔走，参与各地的工人运动，甚至在186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第一国际来指导工人的运动，同时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比方说普鲁东主义或巴库宁主义等论战，最终他取得了社会主义运动当中的话语权。所以一旦提到社会主义，人们往往就想到的是马克思，而一旦说到马克思主义，那么必然会联想到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理念。但是由于当时工人的这个运动形势呢并不是很理想，所以第一国际后来辗转搬迁到了美国，因为美国当时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当时还寄希望于美国可以，当时还寄希望于在美国能够大展宏图。可是最终呢第一国际在1876年就宣布解散了，因为没法展开运动，更没法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来指导欧洲的工人运动。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流派当中的布朗基主义所领导的。那么在巴黎公社当中，由于他的这种暴力更加坚定了马克思对暴力打破旧有国家机器的决心。但是有一个现实，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 从1871年开始，也就是巴黎公社结束，欧洲国家普遍的就稳定下来了。第二次工业运动，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的兴起，于是这就有了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大繁荣，也就是从1871年到1914年，资本主义有了一个时间长达40多年的大繁荣时期，这远超二战后的第二次资本主义大繁荣。因为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大繁荣呢，是在1950年到1973年，也就是中国那50-60年代，大家自己也知道，当时有什么那个大跃进了以及文革，但是西方那个时候他遭遇的就是一次资本主义大繁荣。那么当在现有条件下，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政治环境都有大的发展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有几个人愿意暴力革命、流血牺牲呢？所以马克思没有办法，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回到了书斋当中著书立说，尤其是集中精力写作了资本论一书，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他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当然了，顺便说一下，关于马克思的这个政治经济学理论呢，在目前而言，由于奥派经济学的这个冲击，现在马克思的这个政治经济学基本上跟笑柄也差不太多了。马克思在1883年去世，此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运动主要就是由恩格斯来领导。那么恩格斯考虑到欧洲国家大部分他已经给予了普通人以选举权等各种政治权利，也鉴于暴力革命不再受到欢迎，所以恩格斯在1889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第二国际，以此来缓和以前的革命主张，也不再提废止家庭的话语。顺便说一下，有许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共产共妻这个概念，其实它就源于恩格斯有一篇文章叫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主张废止家庭的。但是现在形势不太合适，所以恩格斯现在也就不再提了。相反的，他开始主张以议会斗争道路来推进工人的权益，也就是鼓励工人在各国现有政治条件下成立工人政党组织，合法的参与选举，从而争得一定的国会议席，通过在议会当中进行讨论斗争来维护并提高工人的各个方面的条件。所以大部分的西欧、北欧的国家工人呢，就在这个时候成立了各自的社会民主党。这里边的佼佼者有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是恩格斯亲手缔造的，也有英国工党。经过长期的斗争，应该说所有这些社会民主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像瑞典社会党，社会党经过长期的宣传斗争，最终在1920年上台执政。需要说明的就是，第二国际经过恩格斯修正以后的理论又被称为是民主社会主义。应该说作为瑞典社会党上台以后，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当瑞典社会党通过竞选上台以后，他当时他是一个联合执政，但因为他的这个票数比较占优势，所以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瑞典的社会政策。于是呢，瑞典社会党就利用收购赎买的政策建立了一大批的国有制。但是大家也知道国有制通常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这就导致了企业活力迅速的下降。那么整个经济形势呢也开始大幅度的下滑，所以人民群众就非常的不满意。那么干脆就开始反抗。那么瑞典社会党因此就丢掉了执政党的这个位置。痛定思痛以后，瑞典社会民主党他终于意识到关键的问题，它是在于分配而不是说是所有制。 因为你追求的就是保障工人的福利，保障这个普通人的权益，所以所谓社会主义应该主要是在价值观念上坚持对工人和尤其是普通人这种福利的偏重和保护，对普通民众的这个权益加以重点维护。所以此后他们就开始不断的宣传新的主张，不断的再次努力，最终在1932年再次执政，并因此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瑞典模式。并且由于他的这个成功呢，他也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所以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负面的词语。回过头来还说关于这个马克思，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理论的这个创立者，他认为共产主义应该同时在世界上实现，至少也是需要在英法德等几个最先进的发达国家。马克思在1881年的时候曾经回复一个俄国的女共产主义者，叫做扎苏里奇，因为扎苏里奇写信给马克思，询问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不是可以直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明确回答说，要想跨越这个卡夫丁峡谷，必须要依赖已经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帮助才有可能，否则的话落后的原始制度它没有帮助就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它其实是变相的旧制度，而绝非共产主义制度。所以俄国大部分主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策的所以那个俄国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说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理念的这个人呢，都接受了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说法。中国曾经说第二国际是在伯恩斯坦还有考茨基等人的领导下最终才演变成修正主义的。其实应该说作为整个那个第二国际它走向民主社会主义来自于恩格斯的这个主张，但是恩格斯呢却偏偏在进入20世纪之前死掉了。所以这样一来，这就使得另外一个人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那就是俄国的列宁。列宁他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19世纪的90年代，他出身纳粹他出身于民粹，他曾经因反抗沙皇制度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此时那个新成立的第二国际的这个分支，也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召开的时候，非常不幸，他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都被沙皇宪兵给全部逮捕了，此后这就导致这个沙俄他的社会民主运动群龙无首，于是主张激进的人在社会民主党当中占了上风，因此被称为是那个多数派，音译过来就是布尔什维克，以列宁为首，而主张走西欧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占少数，像那个普列汉诺夫等等，那么他们呢就被称为是孟什维克。但是总体上来说，沙俄还是相对于西欧非常落后，所以中间屡经像斯托雷廷改革还有其他一些努力，但最终革命形势在一战前后迅速形成。在一战快结束的时候，列宁不惜借助德国皇帝威廉的力量回国抗击沙皇，还有那个致力于推翻沙皇以后的临时政府。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列宁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基础，也就是他的这个统治基础，士兵还有部分的工人接受了他的主张，那就是列宁已经修改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一国可以首先革命胜利。那么在士兵的支持之下，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暂时的掌握了临时政府的权力。可是就在列宁也就是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情况之下， 一月份的立宪大会当中，布尔什维克仍然遭遇了大的失败，所以这就有了1918年一月份列宁利用军队的力量驱散了刚刚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不仅如此，列宁在那个造成了一月流血事件之后，还大规模的开始取缔一切反对党，取消报纸、杂志等这些舆论媒体，开始强行在全国推行苏维埃制度。那么原来人们由于共识，就是认为沙俄不应该再保留沙皇制度，应该走向一种民主共和，这样一个共识就被列宁给打破了。这呢，在1918年6月份吧，那么这就爆发了苏俄的所谓三年内战。关于这一段历史，以前做过讲座，所以就不在这儿赘述了，因为详细说来，这里边的事情非常多。总之一句话，就是列宁他一月份血腥的那个驱散的立宪会议，所以引发内战。而为了确保政权，确保在内战当中取胜，列宁改变了原来相对松散的政党组织，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成立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他的这个组织原则。苏联成立以后，那么这个俄共部就改成是苏共部，就是苏联共产党括号就是布尔什维克，他长期以来就是使用这样一个名称。本来列宁想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政权力量来发展建立和发展公有制，发展经济，最终走向这个共产主义。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确实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因为他把所有人的这个财产全部都集中到了国家手里边，以至于到了1921年，连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克拉什塔德的这个水兵都开始起义反抗了。列宁没有办法，被逼采取新经济政策，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苏联经济才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复。因为毕竟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建立了公有制，所以你让他放权他也是办不到的。所以他的这个新经济政策说白了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主要的这个经济力量掌控在国家手里边，但是允许一定程度的这个商品的存在。可惜没几年斯大林上台，那么他又恢复了全国大规模的这种公有制，而且越来越强调公有制的这个规模和公有制的这个纯粹性。所以这样一来，完全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思想上的只允许共产主义理论的这个存在，这就被称为是集权制度。说完了就是政府或者说是国家共产党以国家的名义掌握了所有的权力，所以被称为是集权制度。这样一来，那么大家所看到的一个方面，苏联的经济指标快速发展，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大规模的资源浪费，甚至苏联还出现过多次的大饥荒。其中1932年到33年的那次大饥荒，作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人居然有高达数百万人被饿死。当然了，这个数字从240万一直到700万不等，但到底是多少至少我手里边不太掌握。我曾经在一个资料当中见到说，当时的700万饿死的人当中有500万是乌克兰人，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乌克兰人非常的不公平。当然顺便说一下，正是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乌克兰人死亡，所以才有俄罗斯人移民到乌克兰东部，那么最终就引发了那个前两年所谓的这个乌克兰东部事件，也就是现在普京所支持的这个乌克兰东部势力。 但不管怎么来讲，这种单方面的外在经济指标增长确实吸引了不少人，欧洲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赞扬苏联的体制，甚至在美国都有共产主义思想在传播，以至于罗斯福他特别警惕关于共产主义的这个宣传。但即便如此，许多人还指责罗斯福的那个新经济政策他带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这个痕迹。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也就完全的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50年代初的时候，大家可以看那个世界力量对比图，那就是社会主义它的版图要比资本主义版图大太多了。苏联、中国、东欧、蒙古、朝鲜、越南版图几乎比资本主义版图呢大概大了有个2-3倍，这就给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可是由于苏联模式它内部存在有重重的这个矛盾，尤其是计划经济必然带来的低效率，还有这种政策上的集中，所以50年代在东欧有波匈事件，在中国有大跃进。而且不仅如此，随着这个斯大林的去世，中国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占据领导地位，逐渐的和苏联领导人就起了冲突。于是由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运作模式呢，所以中苏两个国家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最终在60年代前后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此后呢，中国就开始学习苏联当年的援助模式，对非洲、对东南亚进行大规模的革命输出，也就引发了东南亚的大规模排华。当然了，那么东南亚的这个大规模排华呢，一共有3次，最后一次印尼排华发生在1998年。还是回过头来说，那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最得意的学生贝尔布特，在中国的支持之下，那么在柬埔寨就建立，贝尔布特在柬埔寨建立了红色高棉，从1975年开始执政，到1979年被越南攻陷金边。那么3年多的时间当中，700万柬埔寨人被杀掉了近200万人，其中查清姓名的有170多万，还不包括华侨。那么这就是当时中国在国际上支持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个大体情况。那么在国内，由于不断的搞群众运动，搞这个阶级斗争，最终导致文革结束的时候，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事实上是已经崩溃。中国迫不得已，为了延续政权，开始选择改革开放，单方面经济发展至今。苏联在二战结束以后，扶植了大概10个左右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加蒙古和朝鲜，但是也是因为矛盾比较多呢。所以苏联他在不进行大的变动的情况之下，他也放弃了原来斯大林的那种高压集权。所以从1956年开始，这就苏联就进行了赫鲁晓夫改革，但是因为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这个利益，所以赫鲁晓夫最终是被以政变的方式驱赶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勃列日涅夫呢，他是以腐败治国，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增速还是非常快的，但是也因此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因为因为在这个勃列日涅夫时期，他的女婿带头进行腐败，所以当时人们也是各种段子的嘲讽，各种的这种抗议，但是无济于事。1982年，安德罗波夫上台， 安德鲁波夫是以反腐著称，在安德鲁波夫执政的一年多当中，三分之一的共和国级别以上的高官被追究，甚至被送进了监狱。但是由于整个的苏联体制它没有大的变动，所以总体来说是无济于事的。那么等到1985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上台，他再进行积极改革却是已经来不及了。应该说戈尔巴乔夫他也算是一个比较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所以一个方面主动的提出改革新思维，另外一个方面呢也积极的学习民主社会主义，但是最终还是形势急转。那么在苏东剧变当中，苏联解体，所有苏联的那些卫星国，也就是东欧国家迅速的改制，从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在当今世界上仍旧采取苏联模式的国家，除中国以外，还有朝鲜、古巴、越南、老挝等四个国家。其中古巴从去年开始，它开始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大幅度的进行变革。所以在这个教宗的调停之下，古巴和美国它的这个外交各个方面呢有了大幅度的进展。甚至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么奥巴马还访问了古巴。目前越南的情况呢，就是他已经开始宣布党政分离了，甚至他开始主张的那个他的代表大会是公平竞选产生。所以朝鲜他已不是那越南他已经走在了一条最后。说对，还有一个那个老挝几乎不同任何国家往来。而最后呢，咱们再说一下朝鲜，许多人都比较关心朝鲜。朝鲜以前在中苏两个国家的援助下，它的生活条件非常不错，甚至于说比中国人的七八十年代的那个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但是在苏联解体以后，朝鲜只剩下中国一个援助国，再加上90年代又发生了大饥荒，所以迄今为止朝鲜的经济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那么就金正恩屡次挑衅国际社会的规则而言，现在美国跟韩国正在那儿进行联合军演，形势到底如何大家拭目以待吧。只是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在早在金日成时期，那么朝鲜已经宣布他的指导思想是主体思想，他已经禁止任何马列著作在朝鲜的传播。所以你问朝鲜的话，他其实不承认自己是那个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但是作为这个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呢，除了苏联模式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分支。也就是由于不同意苏联共产主义的这个无神论，或者说是不同意马克思恩斯的某些其他具体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所以在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那么在这儿咱们举几个例子来说一下。第一个咱们说一下印度的国大党社会主义。印度自从独立以后，那么他在政治上采取的是西方民主制度，但经济上他采取的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由于这个印度他采取的是那个民主制度，因此在选举当中，他的许多邦都有可能选举的是印度共产党执政，所以他的经济发展一直不是很好。那么一直到了1992年，比中国晚了十几年，印度才开始它的改革开放，且迄今为止印度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减。另外一个是佛教社会主义。所以佛教社会主义这个是以缅甸的无奈温政权作为典型代表的， 但是在1989年的时候，那次大选名义上结束了缅甸社会主义联邦，从而改称缅甸联邦，也就是1989年才结束所谓佛教社会主义，但那只是名义。真正的结束是在去年11月份的选举，以那个昂山素季他所在的这个政党被选举上台，这才算是真正结束军人政权。政党社会主义，这个是指伊斯兰世界当中的世俗社会主义流派。那么他的典型代表呢，包括萨达姆时期的复兴党政权，还有目前的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也就是咱们现在常常提到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查韦斯和那个卡扎菲也都宣称自己搞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搞这个社会主义运动呢。除了这些这个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打着各种民族宗教旗号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说这在二战结束之后还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总体而言，二战结束以后，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之下，也是由于那些新独立的国家为了表示同原来的宗主国不同，所以一共有50多个国家曾经宣布过自己建立的是社会主义政权，或者说部分的采取了社会主义的政策，比如说也门，比如说斯里兰卡。但无论哪种情况，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东巨变的冲击之下，要么垮台，要么部分的变革。那么部分变革延续至今的那些政权，在最近一次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当中，也是要么投降垮台，要么还在勉强支撑，但多数已经是力有不逮了。所以。应该说社会主义的影响，它确实在全球而言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说这些打着民族宗教旗号的社会主义，它仍然带有某种程度的独裁，带有某种程度的这种专制，那么有唯一一枝独秀的恐怕还就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那么作为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自认为自己上承了从1864年建立的第一国际，然后继承了第二国际的这个衣钵，但是毕竟由于一战的爆发而被迫解散。那么他们在1951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社会党国际。这个社会党国际目前它的成员分布5大洲，一共有100多个成员国。这100多个成员当中分正式成员、咨询党、兄弟党，还有这个联系组织。它的这个成员它的人员呢，一共是大概3000万，每3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那么它的这个领导者主要就是英国工党。至于说这个社会党国际的这个成员当中，其中有50多个已经开始执政，或者说是跟其他政党一起联合执政了。所以总体而言，社会党国际在目前世界上是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组织。最后借用英国哲学家罗素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在30岁之前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冷血动物，但是如果30岁之后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他就是个白痴了。作为社会主义，现在对于许多人来讲有点厌恶，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它其实要求的很简单，就是对普通人的福利加以关注，保障弱者的各种基本权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但是作为几百年当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当中的这个暴力取向和公有制，历史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否定答案。 这就是算作社会主义的前世今生的全部内容吧。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这样吧，我继续使用语音。我现在回答杨丹鹤老师的这个问题，应该说，确实马克思的三个部分的理论都已经遭到人批驳了。那么波普尔本人呢，他写有两本书，一个是历史主义评论，一个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就是针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去的。应该说这两本书再加上哈耶克的那个理论，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现在也就在中国还在讲，但在其他场合呢，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是笑柄了。应该说作为这个社会主义，它主要就是强调对普通人的权益以及普通人的各种福利保障。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所谓社会主义就失去了价值。所以列宁他在不顾及普通人的利益的情况之下单纯打一个旗号，那么他已经跟原初的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东西了，或者说至少它不再是一个方向了。所以就目前而言，那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它在欧洲在拉丁美洲基本上都有人在坚持，也都有人一直在宣扬，而且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但是这里边有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普世价值的一个支撑，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它仍然还是属于一个正面的词语。可是列宁的这个修正呢，它恰恰就是不再尊重人的自由，不再尊重普通人的这个权益，也更不关注普通人的这种福利。所以作为列宁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我们只能称其为极权主义。在路上这位朋友说得很到位，马克思的理论当中他提到的多是自由，很少提专政，提到的是民主，很少提集中。所以无论如何，无论马克思他的这个实质如何，至少他跟西方所提到的民主自由仍然是一个方向的。但是后来经过列宁修正以后，那么他恰恰也打了这样一些旗号，可是剥夺的却恰恰就是这些内容，也就是把人们的自由福利还有民主全给拿掉了。应该说社会主义的这个旗帜在空想社会主义阶段，也就是说在欧文圣西门时期，它绝对是普遍被认可的一个人类发展方向或文明方向。它关注的就是普通人的这个价值存在。但是马克思修正以后，我无论是他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说他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说他的这个共产主义的构想，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空想阶段不是完全一致了。回答那个在路上的那个问题，社会主义有两个转弯，一个是列宁，一个是六四。严格说社会主义有两个转弯，一个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一个是从马克思转向列宁。但作为六四来讲，它不是转弯，因为六四严格说它是苏联集权制度当中的必然结果。回答包顿群友在前面的这个问题，瑞典社会民主党应该说它从1920年开始上台执政，陆陆续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它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政策，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价值理念。那么他的这种坚持包括他抛弃公有制，包括他适应西方民主竞选的运作模式，应该说这算是在所有社会主义流派当中仍然有勃勃生机的一支吧。回答快乐郑州 朋友的这个说法，社会主义是一场人类制度大实验，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那么社会主义最初发源于欧洲，那么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它的这种价值观已经被全人类所接受，只是如何通达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那么在这几百年当中，人类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制度，其中走向国家社会主义，走向苏联模式的这个社会主义，那么已经被证明为是失败的。但是作为西欧北欧的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迄今为止它的福利制度仍然还是文明的一个象征。回答这个包顿群友的问题，考茨基是修正主义还是列宁式修正主义？考茨基跟恩格斯的路线是保持一致的，而恩格斯他是修正了马克思在早期对暴力革命对于激烈的工人运动的一个修正。那么正是有了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修正，才有了现在仍具有生命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存在。那么现在西欧、北欧国家多是民主社会主义执政，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不管你哪种修正方式，只要它的方向是朝向文明的，那么它就应该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同意杨丹克老师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定义定性，马克思的理论就目前而言，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被波普尔所否证，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被奥派经济学理论所否证，那么他的这个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理想呢，在哈耶克那儿也遭到了很大的抨击，那么包括像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其实都已经指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它对于人类而言绝对是一个噩梦，绝对是一个错误。严格说，中国的左派跟欧洲的这个左派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在欧洲，左派重视工人的这个福利，普通人的价值尊严，而右派呢，注重的是人们的自由。但是在中国，这个方向正好给反过来了，右派在关注普通人的这种价值尊严以及福利，而左派呢却是在坚持国家主义，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剥夺民众的价值，也包括福利尊严。回答 AK 朋友的话，瑞典它绝对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只是中国不承认，但瑞典但绝大多数国家是承认的，它是瑞典是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当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的好赖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这个社会主义是欧洲普遍认可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还是说是经过马克思修正以后的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说是经过列宁修订以后的苏联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这样一种集权模式，只有区分清楚这三个，那么我们在谈社会主义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了。同意包顿群友的这个观点，不管是极左还是中左，甚至说包括右派，都会把斯大林主义视为是敌人，这点我估计没人不同意，因为斯大林主义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等于踩在了地上，或者说是顶成了一句空话。解释一下主义这个词，回答监督员大漠孤鹰这个问题，所谓主义就是每个人的理念，只要后边加上词缀 ISM，那么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是某某主义、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是自由主义，或者说是个人主义，只要你在后边加上那个词缀就行了。所以关键不在于主义，而是它的这个理念到底是指向工人福利的，还是说是指向这个人的自由的，这才是西方强调左右派或强调这个主义的 根本的一个那个意思吧。回答 AK 朋友的这个问题，中国算国家社会主义吗？严格说，只要提团结就是力量，强调一个国家，强调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唯一思想模式的话，那么它都应该算作是国家社会主义，把国家放的至高无上，然后又打了社会主义的旗号，一切以集体的名义来剥夺个人自由的，都可以算作是国家社会主义。简单说一下社会党国际的这个情况。第二，国际由于在一战前的时候曾经共同约定，说是一旦一战爆发，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同时起义夺取政权。但很可惜的是，这样一个决议在一战当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这个工人政党执行，所以等到一战结束以后，没有谁再好意思提个第二国际了，也就是说第二国际等于虚掷了，等于自行解散了。但是面对着第三国际，第二国际为了对抗，那么对抗这个第三国际，所以又尽量的恢复召开了第二国际，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恢复召开的，因此称为第二半国际。后来又把这个觉得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就组织了社会主义国际，但是仍然还是不了了之，没有大的影响。因此在1951年的时候才正式召开了社会党国际，并且延续至今，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组织，国际政党组织。纳粹的意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而不能说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纳粹主义。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说法。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只要你有钱，你作为投资，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资本的持有者是贵族、皇帝，或者说是一个乞丐，那么他只要持有资本去投资，他一律就是平等自由的。所以西方国家很少说自己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好像多邪恶一样，它的这个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个中性词，只有在社会主义当中才会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负面的词语。所以严格说，这个说法我们听听就行了，不一定非要给它赋予价值判断，说谁好谁赖。回答一下关于红杏不出墙朋友的问题，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到了高级阶段或许是对的，这个确实有点不太可能。因为如果朋友看过了哈耶克的那个致命的自负，还有一个是通往奴役之路，那么你就会知道马克思的那些理论它同样也有可能会走向歧路的。关于共产主义它的这个存在呢，严格说确实它也有很多的缺陷，尤其是它主张废除国家、废除社会，废除国家、废除民族、废除家庭。那么可以看一看，就瑞典的情况而言，它当年不是说是不想实行马克思那一套理论，实现公有制，但是公有制它违背了人性。